景和你的影子，把寂寞唱成一首歌。我火一样沸腾的血，如最红的花，盛开着什么都不怕。 谁当